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卒之就介绍奥登啦。 系啊，呢个最重要嘅诗人，点解拖到今日先介绍呢？系因为咧，佢嘅中译本嘅全集啊，上下两册终于出齐啦。咁其实都系唔系全嘅，所谓嘅全集啫，只不过系根据佢自己选定版本嘅全集。咁仲有好多系奥登佢晚年都冇选嘅诗咧，咁有啲就冇被译成中文嘅。 嗯， 虽然都陆陆续续出咗咁多啦，咁我都系刚刚先读完呢个上集，下集咧我谂咧仲要再等下一次节目我哋先介绍，咁我希望咧可以一次过咧就介绍下，即系佢最重要嘅作品啦，同埋好有趣嘅一样嘢就系、是、今次嘅译本咧就系、是、一个好年轻嘅翻译家译嘅，叫马明谦，佢仲系一个小说家同埋诗人。我就发现呢佢个难度喺边度呢，因为奥登呢之前已经太多人译过啦、尤其佢最出名嗰几首诗九叶集嘅诗人，即係木旦啦、卞之琳啦、包括王灿然啦，佢哋都译过佢最出名嗰几首诗。咁但係呢个年轻嘅翻译者马明谦呢，佢当然唔可以回避啦。咁佢去译嗰几首诗呢个难度同压力呢应该係最大嘅。 係因为猪肉在前。 係啦，咁呢我就专登呢挑战呢样嘢。我揀嘅呢都系佢最出名嗰几首，往往都有人译过嘅。不过呢喺嗰几首名作之前呢，我哋要讲一首呢虽然唔系好出名，但系同香港关系好大嘅诗。 是就是叫做香港， 就叫香港。我们听完首诗，我们先讲一下背景。 香港，奥登，他的领袖人物贤明而睿智，出身良好且学养扎实，他们以丰富的经验来管理，深谙一座现代城市的运行方式，只有仆人们会不期而至。他们的沉默自有新鲜生动的妙趣，而银行家们在东方的此地已为喜剧女神建了座得体的庙宇。离开家乡和不知方便的他有一万英里，傲慢的维多利亚山上军号响起，熄灭了兵营的灯火，舞台下一场战争轰然而至，如远处的撞门声。我们不能去假设一个共同意志，只因我们的本性，我们得归咎于自己。 香港，咁啊，就系奥登嘅作品。哇，竟然有首诗系关于我哋香港。 系啦，我觉得呢个系香港嘅荣幸啦。大家知啦，奥登可以讲系喺英语诗歌入边，艾略特之后咧，可能最伟大嘅诗人。而且咧，佢有一样嘢，我觉得系佢垄断咗，几乎系垄断咗呢种写法，就系关于二次大战。因为艾略特同庞德呢更多是关于一战，佢是一战嘅时候，而且呢喺二战嘅时候呢佢哋两个呢都即係陷入咗某种唔自由入面啦。艾略特呢佢去做咗喺伦敦做咗救火员。义务嘅嗰阵时所有嘅英国公民都要嘅。咁庞德呢就亲法西斯就走咗去意大利去撑阿墨索里尼。咁但奥登呢就比较游离啦。佢作为一个其实佢曾經是英國人啦，後嚟又加入美國籍啦。佢其實唔係話咁強烈嗰種所謂國族意識嘅。但係咧，佢又作為一個好似觀察者咁樣，就喺世界周圍走去睇喺二戰咁嘅情況下，成個世界係點。咁佢第一站咧，可以幾乎係講係第一站咧，就係香港同澳門。佢嗰陣時咧就受一本雜誌所託咧，同埋出版社咧簽咗約咧，就佢同佢嘅同性戀好友咧就伊修伍德係一個小説家，就一齊。就嚟遠東，咁嚟到澳門同香港咧，就分別寫咗一首十四行。咁我哋頭先聽到嗰首咧，就係關於香港嘅十四行詩。好明顯咧，呢度咧佢係以一種完全係旁觀者嘅身份去望住香港。咁最有趣嘅入邊有一種身份嘅，可以講係尷尬嘅。 佢都系呢个殖民者之一啊嘛。一般诗人咧去写呢种题材咧，佢往往会站喺所谓弱者啊，或者站喺平民嗰一面去写嘛。但系佢呢度佢就唔知道自己到底算系统治者啊，但系同呢啲统治者亦都系格格不入嘅。啊，你睇到佢罗列咗好多人啦，呢啲人如果我哋对香港史熟悉嘅，其实都会知道呢啲就系当年唔到100年前啦，就支撑起香港嘅所有人嘛。但系佢最有趣嘅就话佢讲嗰啲领袖人物啊、银行家啊嗰啲咧，就你会觉得咧喺度讽刺紧佢哋，即系觉得佢哋好似哦好正常啦，佢哋去喺英国掌握晒呢啲嘢，跟住佢嚟操作香港啫。但系佢讲到嗰啲唔同嘅人咧，比如仆人咧，仆人当然系华人啦，嗰阵时嘅仆人。啊！佢話佢哋嘅沉默係新鮮生動嘅妙趣、哦，其實佢哋未必係沉默嘅，係因為佢哋可能英文唔係咁好，或者可能根本唔識點同你溝通。另外一個咧，佢就冇點出名嘅咧，就係、是、後邊咧，佢講緊一個喺兵營嘅一個英國兵，佢嘅離開家鄉同埋其實都唔知道有冇嘅女朋友，成10,000英里咁遠。啊，跟住哇，呢一段好優美啊！維多利亞山即係依家太平山啦。日落嘅时候吹响军号啦，兵营嘅灯火熄灭啦，但系呢有一种隐忧喺好远处传紧过嚟。佢话舞台下一场战争轰然而至，如远处的撞门声。其实嗰阵时北面嘅大陆已经差唔多沦陷晒噶啦，已经系被日本占领晒啦嘛。 1938年 系咯，1938年12月，好快啦就。香港系边年沦陷嘅？41年圣诞节 系 啦，所以其实。仲争2年咧，香港就会沦陷噶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奥登咧好敏感样感觉到啊，其实战争已经喺度撞紧你嘅门啦。咁呢个时候最后佢嘅总结咧，佢话呢一切咧，我哋要归咎于自己， 自己嘅本性啊。 系啦，佢话其实我觉得佢有啲暗指咧，你都系一个殖民者，你嚟到香港，咁你依家面临住另一个殖民者嚟打你，你可以怪边个呢？其实佢系好冷嘅，佢对国族呢样嘢。 吓，呢首诗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 好重要， 好特别。跟住我哋要听美术馆。 美术馆，奥登。关于苦难，这些古典大师从来不会出错，他们都深知其中的人性处境，它如何会发生。当其他人正在吃饭，正推开一扇窗。或刚好在门头散步，而当虔诚的老人满怀热情地期待着神迹降世，总会有一些孩子并不特别在意他的到来，正在树林边的一个祠堂上留着兵，他们从不会忘记，即便是可怕的殉道也必会自生自灭，在随便那个角落，在某个立塔地方，狗还会继续着过着狗的营生，而施暴者的马会在树干上磨蹭他无辜的后臀。譬如在勃鲁盖尔的伊卡洛斯中，一切是那么悠然地在灾难面前转过身去。那个农夫或已听到了落水声和无助的叫喊，但对于他，这是个无关紧要的失败。太阳仍自闪耀，听任那双白晃晃的腿消失于碧绿水面，那艘豪华精巧的船定已目睹了某件怪异之事。一个少年正从空中跌落，但他有既定的行程，平静地继续航行。 美术馆奥登的作品、 啊、美术馆这首呢几乎是跟、香港那首诗是同时写的，有些人呢怀疑是他呢就是那时他离开了他、居住的布鲁塞尔呢就出发动身去远东的船上面写的，有些人怀疑。那呢他最有趣的就是他描述了几幅画几幅名画，就是这个荷兰的布鲁塞尔 布鲁盖尔嘅名画咧，就系、是、全部系画啲圣诞节啊，或者系复活节啊，即系相关嘅嘢。尤其有一个系婴儿大屠杀啦，伯利恒婴儿大屠杀啦，同埋咧，另外有一幅作品咧，就系、是、关于呢个希腊神话咧。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呢他自己整了对翅膀呢用蜡整的翅膀飞离一个小岛嘛，克里特岛的时候呢，因为飞太高呢就被太阳晒融了个翅膀。但是呢你看他描述呢很特别的，就是他呼应回那些画。布鲁盖尔的画的特色呢，就是说他会永远将一些好像最重要的东西隐藏在很多杂杂杂杂的东西里面。他会讲所有的农夫在做什么，猎人在做什么，但是可能在画面的一角很不起眼的一角，哦，原来耶稣在头亡啊，或者是这个伊加洛斯已经跌了落海里啊。这样。其实奥登在这里他看这些画的时候呢，他是想为什么布鲁盖尔这么伟大呢，就是因为他讲的其实是真的现实。现实我们对于周围发生着我们在我们身边的重大的事呢，其实有时我们是懵然不知的。同埋呢我们有自己的事要做。就好像他入面这么讲，他说这个少年在空中跌落了，在整个希腊神话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来的。但或者在整个文学史里面，哦，这个是一个原型来的，讲一个人追求理想，因为距离理想太近就被反而是失败了。但是呢对于他说，对于那时行经过这条海的一部船呢是无关紧要的。有个农夫呢可能听到有人嗌救命，但是他都继续在这里耕作，太阳继续闪耀。但是最有意思就是他说那部船，那部船已经睇到咗呢件事， 怪异之事 系啦，但系佢话佢有既定嘅行程。呢度咧，我觉得佢突然间就转入咗一个人类历史嗰种无常感，即系历史佢嘅好多事情发生咧，佢唔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可能战争佢呢度讲紧嘅，可能就系即将进入最惨烈嘅时候嘅二次大战，因为1938年。嗰喺咁样嘅背景之下咧，佢成个人类嘅大历史喺度进行紧，人类嘅小历史已经是无足轻重。 所以就是既有既定的行程嘛，继续航行啊，终于是平静的。 所有人都是这样啦，即是包括他前面讲的那些，他说连即使在有些人在这殉难，有些圣人在这殉难，但是狗呢还会继续过狗的营生，而那个坏人那匹马呢在这磨擦他的屁股，因为他有蚊咬他。 即是那件事可能就会大件事一点，对于 相对而言啦，但是都挺残酷的，这样想事情的话。 跟着我们要听小说家。 小说家奥登，身披才能的盔甲如一套制服，每个诗人的等级都众所周知，他们如暴风雨会令我们惊讶侧目，要么长年孤独，要么青春早逝。他们会像轻骑兵般向前猛冲，可是他们却得努力摆脱孩子气的天赋，要练就平凡与笨拙的技艺，无人看重时亦需学会如何自处。因为要达成他最低微的心愿，他整个人必得变得无趣，要服从粗言恶语而服从爱情，在正义中间扮演正义，在污秽中就同流合污，而在他虚弱的自我中，若是可以，他必得默默隐忍人类的所有过失。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小说家呢一首诗呢， 小说家其实是奥登一系列呢讲唔同人物形象的诗来的。咁佢又写作曲家啦，又写一啲暴君啊、独裁者啊等等。咁小说家嗰篇点解我专门要讲呢？因为我觉得佢入面讲緊嘅係奥登自己嘅理想。佢同所有同时代嘅诗人最大唔同，点解可以自成一家呢？因为佢係接受咗佢呢首诗所讲嗰啲小说家嘅才能，而去否決咗嗰陣時其實所謂維多利亞時代英文詩歌殘留落嚟嘅好多嗰啲 浪漫嘅嘢啊、陳腐嘅嘢啊，或者多愁善感嘅嘢，咁啊，奧登就將佢切除咗，而換上咗啲咩呢？就係佢呢度講，佢話呢個小說家咧同嗰啲詩人唔一樣，啲詩人咧將啲才能係擺曬出嚟嘅，好似著住個盔甲喺度衝鋒陷陣，而且咧詩人咧，我哋好容易會話哦，呢個係大詩人，呢個二流詩人點點，呢個三流詩人有等級嘅，佢啲詩人嘅命運咧又係好有趣嘅，一係孤獨啦，又英年早逝啦，但係小説家唔係咁嘅喎，小説家咧係好平凡笨拙嘅學習嘅技藝，佢咧冇人理佢嘅時候咧，佢要學識自己去處理， 即係 佢係啊點樣去面對自己咧？呢啲同我哋所習慣嘅即係嗰種浪漫嘅詩人係完全唔一樣啊！而且咧，佢仲要向呢個世俗學習，佢要成個人變得無趣啊！佢要習慣啲惡言惡語，就好似習慣愛情咁樣啊。当佢写正义嘅时候，一个小说家佢要将自己挤喺后边啊。佢写正义嘅时候，佢就要扮演正义。当佢写到比如黑社会啊，写到啲罪行嘅时候咧，佢就要同罪行同流合污啊。佢先可以写得出，即系呢个世界样样嘢，即使系好厌恶、好令人厌恶嘅嘢，最后咧佢仲要去忍受人类嘅所有嘅过失。呢样系一个小说家咧必须有嘅才能。你可以讲系才能，亦都可以讲系佢嘅一种。小说家将佢自己作为一种职业一样啊，系去旅行嘅一种好似义务咁样，呢、这个世界要求佢咁样，但系诗人就可以随意啲啦。诗人嘅随意在于咧，佢可以选择，永远可以选择自己想写嘅嘢，或者系完全跟住自己心性去写。 系咁样睇落，好似诗人幸福啲咁。 系啦，但系诗人咧，佢起码嘅形象咧系好浪漫啦，喺呢首诗入边作为对比。咁呢个小说家，但系佢兢兢业业咧。佢都係為咗寫出呢個世界咯，即係佢要同個世界一樣咁樣包羅萬有，咁其實係奧登嘅自己一個理想嚟嘅。你可以睇到後嚟佢嘅詩就越嚟越唔似傳統意義嘅詩，佢係將任何佢所可以思考、可以議論嘅嘢都寫得入一首詩入邊。 係小說家，跟住咧，我哋要聽《暴君的墓志銘》。 《暴君的墓志銘》，奧登。他所追求的是某种完美典范，而他杜撰出的诗篇也不难领会。他了解人类的愚蠢，如熟悉自己的手背，对军舰和战舰也抱有莫大的兴趣。当他大笑，可敬的参议员们笑成一片；当他大叫，小孩子们就会在街头死去。 君的墓志铭咧，正如我头先所讲啦，系佢一系列写人物嘅诗啦，而且系最刻薄嘅一首。有人如果你话真系以诗为剑为长矛咧，呢首其实系可以做得到。其实1939年佢所写嘅暴君系一个泛泛嘅暴君啦，当然比如话希特拉仲未死啦，甚至更大嘅暴君，比如话斯大林咧，亦都系。仲好事業嘅巔峰，毛澤東仲剛剛係成為咗一個所謂嘅領導人啦、但係佢所講嘅暴君咧，已經係包括曬呢啲所有人嘅特質啊。好似呢句他杜撰出的詩篇也不難領會，我哋就會會心一笑啦。毛澤東即係自比詩人啦，寫好多詩啦，咁包括斯大林咧。就会好鍾意睇比如孟雅夫可夫斯基啊帕斯展览克佢哋嘅诗。咁甚至连希特拉呢佢係鍾意画画㗎嘛。 哇、真係估唔到啊真係。 佢就因为冇考上美术学院最后决定呢从政嘅。咁即係点解佢哋会有咁矛盾嘅呢个人格呢，但係呢佢同时呢佢既熟悉人类嘅愚蠢啊，因为佢知道人类嘅弱点啊，佢先至可以控制啲人类，控制普通嘅人。 好恐怖。 佢同时又有对战争同埋好大嘅兴趣，咁佢话熟悉人类嘅愚蠢如熟悉自己手背咧，我就觉得我令我联想起我哋中国人讲嗰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对于佢嚟讲系望下自己手背咁简单嘅事情，但系其实上所有啲人类就俾嗰一下就冚咗落去啦。咁最恐怖嘅就系话佢系一个暴君咧，佢系完全唔控制唔到佢嘅所作所为带嚟嘅后果嘅。佢开心嘅时候佢咪笑囉，佢笑嘅时候佢嗰啲阿谀奉承嘅人咪跟住佢一齐笑囉。但係呢个唔重要，更重要当佢愤怒佢发嬲嘅时候呢，小孩子就会喺街头死去。 啊，佢发脾气，揿个掣，发个命令，战争启动，小孩子就死去。成首诗好冷静，好冷静，但系嗰种冷静令你觉得毛骨悚然。 系好恐怖嘅一首诗啊！其实谂翻起上嚟， 系啊，就完全系所有嘅喜怒哀乐咧，全部系喺一个人身上。你又谂下一个国家，如果系咁样嘅时候，就好可怕。 系暴君的墓志铭啊！其实咧，我哋仲有好几首诗想介绍。 系啊，因为牛顿呢个人实在太复杂啦。我哋都知道佢系大诗人啦，但系呢个大诗人系点样形成嘅呢？佢有好复杂嘅背景，佢系出生喺英国，最后移民咗去美国，就同艾略特刚刚相反。艾略特系出生喺美国，最后移居英国，入籍英国添。咁啊，牛顿咧，佢早期咧有都系好虔诚嘅呢种宗教情怀嘅人，但系慢慢佢发现自己原来系同性恋者啦。咁佢就开始即係有挣扎啦，但係佢当佢去到美国之后，佢终于係完全即係正视咗自己嘅性向，同埋呢即係一生呢都即係有啲恋爱呀、等等，佢係完全唔觉得係即係喺嗰个时代，虽然都係备受歧视或者备受偏见啦，咁佢都好骄傲嘅，其实佢唔在意呢样嘢啦，到晚年。所以呢我哋头先讲嘅呢係佢40岁之前30岁左右的时候写嘅诗。咁跟住落嚟呢我哋会讲下佢点样慢慢转变啦，同埋点样呢去到自己诗歌艺术嘅巅峰。 係咁我哋下一集就会讲㗎啦。下一集继续介绍奥登嘅作品。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